娘收到娘娘送的吃食，十分感激。他命我带来核桃酥、千层糕，说这些都是娘娘爱吃的小点心，望您收下。 谢谢他了。太医的脉案也问过了， 奴婢问过了，他说李娘娘怀的是南泰龙种。 南泰龙种？ 是啊，还说呢，就在这一两天就要临盆大喜了。 哎呀，这可是好事儿啊！寇珠，你下去歇着去吧。 奴婢告退。 不知礼貌是时候了。 娘娘，咱们可是义无反顾啊。小五子，哎， you

徒报主恩，看似当今小太子，就不怕天理难容。我也不敢出来瞎溜达呀。 您不是瞎溜达，我也不是出来练气功的。 真会说笑话， 不说不笑不热闹整个的。陈公公有什么公干呢？ 奉了万岁旨意到南清宫给八仙爷上寿，不敢怠慢呐。 对，八仙爷的四十整寿，大喜的日子， 王命在身，告辞了， 请吧您呐。陈公公， 郭公公，您还有事儿吗？ 陈公公，您那庄盒里装的一定是寿礼吧？ 正是寿礼呀。 什么寿礼呀？ 玉园采撷的仙桃。 玉园， 您没事儿，我得走了。 陈公公，娘娘对给八仙爷上寿的事儿十分的关怀， 刚才还说来着，他要亲自过问。陈公公，娘娘在宫中等候，您请吧。 好，请。 好似进了宫门关， 请稍候。 他的是刘娘娘看出破绽， 娘娘有旨，臣临觐见。 有玉香桃、水蜜桃，还有猕猴蟠桃， 都放在哪儿了？ 庄河之内。 怎么都放在这庄河之内吗？陈公公，这可是皇上的寿礼，你都仔细挑选过了。 回禀娘娘，奴婢给皇上当差别无所长，只会细心呈旨。娘娘，您还信不过奴婢我吗？ 嗨，你办事儿我是再放心也没有了。不过今天是给八贤王上寿，稍有疏失让人家挑眼是小，丢了皇上的体面可是大。所以这庄河里的桃子我要一一的验看。 陈公公，娘娘要验看寿礼，您就把庄河给打开吧。 哦，呵呵，娘娘要开河验桃，奴婢理当谨遵遗旨。不过可有一节，这庄河之上贴有万岁爷的御封，奴婢可不敢随便开启呀。 哟，这是拿皇上说事儿啊。是啊，万岁的御封谁敢接呀。不过你忘了我是什么人，我要是愣把他给接了，谁还敢拦着？ 奴婢不敢。 陈公公，有娘娘做主，您就把庄河打开吧。 哦，有娘娘做主。 嗯， 啊，好吧。请娘娘起风。 你把庄河打开。 遵旨。水蜜桃啊。 哎，这分明是玉香桃，你怎么说是水蜜桃呢？ 我当是娘娘问都有些什么桃。 娘娘问你这一层装的是什么桃。 这一层是玉香桃。 那 么水蜜桃一定装在第二层了。 那么好，我就在看着第二层。 这才是水蜜桃，相亲之下一样甜。 挑的还真不错， 这桃子让人一看就嘴馋，娘娘您尝两个。 哎，这是给八贤王的，咱们能尝吗？ 不，娘娘要吃水蜜桃，这好办呢。今年的桃园托皇上的隆恩，娘娘的洪福，是风调雨顺，硕果累累呀、啊！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肥育饱满的仙桃。等奴婢拜寿回来，到御花园给娘娘采上几大装盒，娘娘吃了口中甜蜜，心里高兴。过几天养下太子，也是活泼泼、水灵灵。皇上看了，不定怎么欢喜高兴啊！ 陈女，你可真会说话。好了好了，天不早了，你快去南行宫给八贤王上寿去吧。 奴婢遵旨。 陈公公，这第三层咱们还没看呢。 怎么还有第三层？ 这种装盒都有第三层。 这还用看吗？ 一定要看。 那么好，陈公公，我就在看着第三层。 Thank you.